攻读马窦福音第十五章。那时有法利赛人和经师从耶路撒冷来到耶稣跟前说，你的门徒为什么违反先人的传授？他们吃饭时竟不洗手。耶稣回答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为了你们的传授而违反天主的诫命呢？天主曾说过，你要孝敬父亲和母亲，又说过，咒骂父亲和母亲的应处以死刑。你们却说，谁若对父亲或母亲说，我所能供养你的已成了现役，他就不必再孝敬父亲或母亲了。你们就为了你们的传授废弃了天主的话。假善人啊，以撒伊亚论你们预言的真好，他说，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是远离我。他们恭敬我也是假的，因为他们所讲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。耶稣便叫过群众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听且要明白，不是入于口的使人污秽，而是出于口的才使人污秽。那时门徒前来告诉耶稣说，你知道法利赛人听了这话起了反感吗？耶稣答说，任何植物凡不是我天父所种植的，必要连根拔除。由他们吧，他们是瞎子，且是瞎子的领路人。但若瞎子领瞎子，两人必要掉在坑里。伯多禄遂应声对耶稣说，请你给我们讲解这个比喻吧。耶稣说，连你们也不明白吗？你们不晓得，凡入于口的先到肚腹里，然后排泄到厕所里去吗？但那从口里出来的都是由心里发出来的，这些才使人污秽。因为由心里发出来的是恶念、凶杀、奸淫、邪淫、盗窃、妄证、毁谤，这些都使人污秽。至于不洗手吃饭，并不能使人污秽。耶稣离开那里，就退往提洛和七东一带去了。看，有一个科纳罕妇人从那地方出来，喊说，主，达卫之子，可怜我吧，我的女儿被魔纠缠得好苦啊。耶稣却一句话也不回答他，他的门徒就上前求他说，打发他走吧，因为他在我们后面不停喊叫。耶稣回答说，我被派遣只是为了以色列家失迷的羊。那妇人却前来叩拜他说，主，援助我吧。耶稣回答说，拿儿女的饼扔给小狗是不对的。但他说，是啊，主，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屑。耶稣回答他说，妇人，你的信德真大，就如你所愿望的，给你成就吧。从那时刻起，他的女儿就痊愈了。耶稣离开了那里，来到加里利亚海岸，上了山，坐在那里。于是有许多群众带着瘸子、残废、瞎子、哑巴和许多其他的病人来到耶稣跟前，把他们放在他的足前，他便治好了他们。致使群众见到哑巴说话、残废康复、瘸子行走、瞎子看见，都大为惊奇，颂扬以色列的天主。耶稣将自己的门徒招来说，我很怜悯这群众，因为他们同我在一起已经三天，也没有什么可吃的。我不愿遣散他们空着肚子回去，怕他们在路上晕倒。门徒对他说，在荒野里我们从哪里得这么多的饼，使这么多的群众吃饱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 你们有多少饼？他们说，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儿。耶稣就吩咐群众坐在地上，拿起那七个饼和鱼来，祝谢了，掰开，递给门徒，门徒再分给群众。众人都吃了，也都饱了，把剩下的碎块收集了满满七篮子。吃的人数，除妇女和孩子外，约有四千人。耶稣遣散了群众，就上船，来到马加丹境内。